好，第四節翻嚟。你阿爺奇話要譴責邊個？ 阿Chris 啊，你仲要手多多開人哋個雪櫃，你病就係病已經算好好噶啦。我聽到個天花亭唔係淨係病咁簡單啊。 係啦， 就係你俾阿媽鬧嘅。 阿Chris 嘅，你識佢啊？之前佢喺我哋識嗰個 chat room 嗰咧，佢叫胡志明嘅。系啊，咁诶，再讲翻阿和美嗰个 石妖 咧，石妖朋友咧，嗱，即系其实讲呢啲嘢咧，就好似好唔科学咁啦吓。如果系某个姓曹嘅博士咧，佢就话冇呢啲咁嘅嘢。 到你去到宇宙嘅 艾埃博士， 系嗰个 艾埃博士， 佢就话一定冇呢啲嘢，但系 你认住。 你会觉得咧，佢帮你整完之后，你个人舒服翻咯，同埋个情绪平复翻咯。 因为我本身其实我个脾气咧，你最清楚噶啦，你两个识得最耐，我脾气系好快来快去嘅。我如果真系 爆完就冇事嗰啲， 我基本上我系唔爆噶，我系会病埋一边。 我爆得多过佢， 系啦，我会病埋我自己病埋一边，过啖气先。 系， 跟住我事后我会同你讲咯， 系理性讨论啦，真 系。系啦，但我唔会系嗰啲嘭嘭声，系日日讲粗口嗰啲粗口量系我一年嘅份量。 但系你系咪讲真？你会聚住个人系咪咧？ 好痛。 即系你嗰下 无缘无故， 之前你有冇觉得个背脊有冇觉得松咗嘅咧？ 其实而家系觉得，即系平时就真系唔会咁谂嘅。咁但系咁样，你即系有个对比之下，又好似个人轻啲咯。其实我寻日系有谂过去磅一磅，睇下有冇轻咗嘅，睇下研究下只石鱼有几重。咁我未做呢个步骤嘅，若果系有唔同嘅，我会同大家讲啊。 但系劈个衫都系觉得舒服噶， 痛啊！你咬我噶， 但系唔系嗱，我曾经有个经历咧。是点咧？我系我有个师傅咧，就系好叻嘅，就唔系呢啲啊，唔系法科嘅。佢咧就系用条牛骨，好似刮痧咁帮人哋医嘅，可以帮你啲经络咧撩翻正去嘅。有一次，其实我唔 系 好怕痛嘅人，咁咧嗰个男人咧就我先嘅，我就要整个膊头嗰阵时肩周炎，佢就帮我刮完出嚟，我系冇讲嘅嘢嘅。即系佢都见到噶嘛，咁啊出嚟， 咁佢就认为唔痛啦。 佢就话：咦，又话好痛嘅？我唔系啊，唔系好痛啫嘛。跟住哇，系咯，我见你都冇嘢嘅，你都唔嗌唔成咯。佢话我系啊，唔系好痛啫嘛。跟住 拆天， 唔系啊，嗰日轮到嗰个人入到去， 喺度拆天， 唔知以为拍紧四仔。 帮猪咁咪 好渣！ 我未见个男人系咁嗌嘅，即系要生仔啊！冇啊冇啊，好痛啊！冇啊，师傅，咁但系好痛。跟住佢一样系咁出嚟，佢一出嚟我未走嘛，我同紧嗰个师傅个老婆喺度倾交，即系我识佢哋噶嘛。跟住，你话唔好痛？我真系唔好痛喎、啊！你有冇见我嗌啊？跟住最顶嘅就系跟住佢老婆，即系师母啦，师傅老婆，你即系信佢啦，佢唔怕痛嘅，佢好伟大，你都唔怕痛。 有一个实例，我真系俾佢呃骗案， 唔系 我真系俾佢劈完三刀，真系痛冇咪捽咯，跟住师姐师兄就即刻学咗唔好捽啊，哇痛啊，跟住梗系痛噶啦， 唔系喎，佢唔系， 我以为唔痛， 即系先点解佢要劈三刀咧？师傅话要劈松佢，一个抓住咗你个身啦， 系，佢系融入嗰、那个 融入家中， 系啦，但系唔系你嗰、那个你个师姐唔系啊。阿师姐帮你劈咧，即系个罗宇胜师傅帮你劈，好细力噶啫。你问下佢嗰次， 系啊， 阿管主嗱，哇，抽行好似打棒球咁劈落嚟。 佢形容为嗰个痛系藤条 fit 咁样咯， 系咯。我嗰日揾棒球棍连勾三嘢，但我真系觉得好 似唔系咯，但我真系痛 偏安。 系啦，我仲想问管主，喂，三刀佢整多三下都得。 偏安，唔好信。 我真系以为佢，因为佢一开始系侧面咁样拍落嚟，咁好少嘢啫。咁我就以为哦冇嘢啊 ，OK 啊，你咁样劈落嚟 ，OK 啊冇问题，跟住点知就痛啊！ 我嗰次系砰砰砰好响嗰只打鼓， 佢系仲要拉嗰个， 咁因为可能我系女仔， 佢好 远 咁抽行咁劈落嚟。 同埋阿师姐嘛，系、嗯、啊，女仔力度轻啲嘅。 好啦，咁啊，即系人哋以为我哋讲笑话啲，唔系讲其实我哋即系我哋梗系讲紧灵异嘢噶。跟住讲喂，讲下你真阿爹嗰单，你话你爹以前曾经经历过啲咩啊？ 因为 要封眼噶， 系因为我其实交代一下先，我屋企咧就唔知系咪遗传啦。咁、 嗯、 就你话系有我唔可以讲话系我冇阴阳眼嘅，我觉得我自己冇嘅，因为我嘅眼中阴阳眼系基本上一日24小时都会睇到嗰啲嚟嘅，完全好似实物咁样嘅。咁、嗯、我妈啦，然之后听翻我妈讲，我爹哋以前都有嘅。 嗯， 咁有一次我爹哋系点解会被夹眼封眼呢？因为佢以前系去好唔知系咪以前好兴噶啦，即系唔系兴神打嘅。咁、 嗯、 其实我唔肯定佢系咪神打，但系佢同我讲话，佢去一个庙就跟一个好似庙祝咁样嘅师傅。 唔系兴神打。是有一轮咧，就系、是自从李小龙嗰啲戏兴咗之后咧，嗰阵时又有几个帮派兴起啊，成日都劈嚟劈去嘅。咁嗰啲人就觉得有需要防身啦。 哦， 咁啊，好多人真系学呢啲嘅，系、哦、啦。 因为你知啦，啲嘢流传到我呢一代咧，中间就会减少。咁、嗯、我 你阿爹应该系七几年嗰阵时学。 系，佢系我知道就系佢哋嗰段时间兴嗰啲嘅，但我唔肯定佢系学嗰啲神打女啊，定系学。即系师嗰啲功夫嘅， 因为佢嗰阵时已经兴下下喇叭刀啦嘛。 唔系，佢系学功夫噶，因为佢同我讲过，佢原字派嗰啲佢系师兄师姐嚟嘅。 嗯， 系啦，佢有提过嘅。咁 即系成日拍戏嗰啲， 系啦，原字派嘟嘟咁，唔好讲啦。 担住支烟嗰啲， 系啦。咁有一日佢翻上去个师傅度，咁佢落咗山，唔知系做啲咩嘅，跟住佢就翻咗师傅度，咁佢见到行过有个树林啦，咁样详细其实个地址佢话已经唔喺度定乜嘢噶啦，佢都冇提过，咁佢翻去嘅时候咧就见到有个人就同佢挥手，有个阿婆啊，有个阿婆挥手叫佢埋嚟，咁佢就。想埋去睇下阿婆可能咪有咩帮佢啊咁样，阿婆喎喺个树林喎，咁佢就啊系咪有啲咩要我帮佢咧？到佢想屈入去嘅时候，阿师傅就喺个庙门口就嗌冲仔翻嚟咁样啦，就我爹哋叫冲啦，我冲仔翻嚟，咁我爹哋就吓。咁望一望个阿婆就唔见咗啦。咁佢唔觉得有啲咩问题，因为阿婆乌低身啦，咁样即系师傅阿婆翻嚟。咁咪翻去啦。咁跟住阿师傅就同我嫲讲咗噶嘛。佢当时唔知咩事嘅。咁阿嫲，因为件事转述系我嫲转述俾我听嘅。跟住阿嫲讲话喺嗰度咧，系佢发现咗有啲嘢啦。就我大概应该系我谂点讲咧，应该系山精妖魅嗰啲嚟噶，因为阿嫲都见到嘅，佢一直咁多年都见到嘅。咁佢就去见到系真系有类似系嗰类嘅嘢啦。 唔系芭蕉嘛， 唔 系蕉树嘅，唔系蕉树嚟嘅。 佢因为我阿嫲佢系高龄到一个点，系佢真系连嗰啲都见到，佢连神个 part 嗰啲都见到噶啦。佢话见到系山精妖魅嗰啲嚟噶啦，唔系好嘢嚟噶啦。咁我唔知道佢去见到嗰啲有啲咩啦，可能学你话斋，可能芭蕉树啊，或者系啲蛇啊之类嗰啲。佢话系好肯定系妖嗰类嚟嘅，就化咗个阿婆。咁跟住阿嫲担心啦，因为嗰阵时得佢一粒仔，到而家都得佢一粒仔嘅。因为佢好即系，因为其实我。爸爸其实仲有个妈生细佬噶，咁好唔好彩地个细佬就夭折咗，咁就得翻我妈我爸爸， 即系单传 系啦。咁但系之后仲有个三个女嘅，我啲姑姐们，咁但系之后都冇仔 仔噶嘛， 系啦， 到你依家都系一个细佬嘛， 系啊，好得意喎， 系咯，单传咯， 系啊。咁我妈就同师傅讲封咗佢对眼，但系我根据我爸爸讲就话封完之后咧，初仲系听到嘅。 仲衰 闻到嘅，但系咧久而久之咧就冇啦。咁其实我讲翻啦，我上次去做解决，即系请走嗰位仁兄嘅嗰两位仁兄嘅时候，阿师姐有同我讲过嘅。啊，我想唔想讲埋见到阿师公啊？ 哦，嗰啲唔使啦，唔使。 那个有机会再讲啦。咁阿师姐有提过就话，不如同你封咗对眼佢啦。咁我话我听有时会听到同闻到，我封晒佢啦咁样。跟住我问佢，系咪以后都睇唔到香港？唔系噶，49日原来有保鲜限期噶、啊。我以为食物先有保鲜限期噶，原来呢啲都有保鲜限期。 即系49日嘅啫，系啦，唔封唔封冇分别嘅。 咁所以我就同师姐讲，万一我唔记得咗，或者因为真系路途遥远，我冇封到，我对眼未开，但系我耳仔同个鼻开咗，咁我会仲惊咯。我就话唔好封啦，因为起码我见到，我会识鼻啊嘛。 最惨是你见不到闻不到。 是啊， 你都不知道鼻左定鼻右鼻前。 闻到仲惨啊，好鬼臭啊啲味。 是啊。真啊，我闻过，因为嗰阵系真系唔系死老鼠嗰阵味啊，系尸臭味，佢仲加啲血腥嗰种，系过咗一段时间嗰啲血腥味，再加一阵腐肉味啊，好难。 因为我喺我 friend 个家姐身上闻过一次啊嘛，佢又俾嗰啲嘢搞，哇，好鬼臭嗰阵味， 好难顶啊！唔系已经唔系话十日十夜冇冲凉嗰阵味啊，系好难接受 一堆死老鼠啊，再加 已经唔系死老鼠啊。佢超速咗死老鼠嗰阵， 嗰阵味啊！你闻过，你唔会忘记 啊！系啊，真系。 即系如果你听最惨系听到添， 所以我就系话，因为我侧边有朋友咧，佢本身天生系阴阳眼嘅，佢就系做咗呢一样嘢，点知眼未开启先，好神奇喎、哦！系开咗啲鼻啊，或者耳仔先咯，哇，冇觉好瞓啊！夜晚听到耳硬硬、耳硬硬、耳硬硬、耳硬硬咧，又听唔到咩？即系传统嗰啲叫鬼食嚟啊！哇，真系好压力山大，跟住系冇觉好瞓咯。 唔系你想象下咧，我有个朋友，佢都系佢又唔系阴阳眼，佢阴阳耳。你想象下，你行下个街，一个成条街好静嘅，突然间呢度喂，咁啊叫你一声 啊，嗰啲唔可以认。 即系你唔系啊，最惨你唔知啊嘛，突然间有人 叫 你， 以为系人哋嗌，我都好惊呢啲问题发生啊。 系啦，跟住行下又嗰行到咁上一日，突然间有人嗌你一声，你谂下。 系啊，因为就系有呢啲，因为我都讲过话嗰、那个女人飞落嚟，佢同我对话嘅相。我就喺度谂，哇！如果我而家封晒就话啫，咁有一日你唔知道边一 part 开先噶嘛？哇！如果又系咁突然间听到我突然间应机嘅，咁我又无啦啦变咗摄石人咯。咁我搞得几多次咧？咁如果我睇到嘅，我起码我可以避之则吉啊嘛。但系如果我睇唔到嘅，就系耳听到。避闻到我避去边啫，我避唔到噶。 系咪同系逢系逢系咧？有啲人无故嗌到你个名字，而系夜难寂静，四夜无人咧。 唔好拧 头。第一， 唔好应。 第二，你记得自己心里边讲自己个名字。讲翻自己嘅名啊，话俾自己听，冇佢可能唔知噶啦，佢嚟下佢就迷你噶啦嘛，分分钟夺舍都得噶嘛，佢已经可以咁样叫你咧，即系唔系好事啊？嗰个人唔系普通嘅能力嚟噶。 系啊系啊，即系游翻咁上下道行。 咪咯，你谂下你嗰个跟咗你 两年都 冇本事，唔系佢冇本事令到你发觉到佢啊，其实佢系嗰个能力唔得啫。是吗？如果能力得啲嗰啲呢就会搣你㗎啦嘛，就搞你啊。 冇啊。 搞到你成身都无情情呢度鱼嗰度鱼。 咁、可能佢入唔到屋呢，因为我本身屋企有个长期嘅隔离邻舍喺度㗎嘛。 係可能嗰个仲 即係嗰张卡嗰个。 唔係啊。屋企有个伯伯呢。系啦，后屘请咗佢坐喺 系咯，住咗喺门口嗰、那个， 系啊，可能佢仲犀利过佢， 系 佢入唔到门。 阿 Danny， 我哋唔系讲神话，系啊，呢啲唔好乱讲呢啲， 系啦， 一啲你讲错咗咧，会得罪好多人，你知唔知啊？ 一嚟啦，先话唔好话得罪好多人啦，上面嗰啲都唔得罪得，俾、人掌嘴。 唔系，我哋从来系尊重人哋嘅宗教，我哋 所有宗教我哋都尊重嘅， 系啦。即系正信嗰啲啦吓， 冇错， 即系唔系嗰啲又话咩吓性交转运嗰啲，梗系唔系啦，系咪先得嚟揾我啦？生得靓嘅就系嘛，系咪先？即系梗系唔系 生得靓仔嘅揾我，揾我 系啦。所以我哋就系尊重人哋啲宗教嘅，我哋都系分享嘅啫。 系啦，咁啊，宗教都要自己小心的去选择啦。 系嗰个咪师姐同我捉过都好笑嘅，佢话：，你乖知。你拍亲嘢 家冇事啦，你根本就孭咗两件劲嘢喺身。 系啊，都吓走晒啦。 高级过佢啊嘛。 系啊， 系啊，唔系我哋今晚都系谂住分享一下，如果有啲嘢咧，其实你都解释唔到啦，自己即系好似我嗰轮啊运滞啦，即系人事嗰啲又唔讲啦，俾即系俾人咬住唔放嗰啲，费事讲啦呢啲。 系嗰啲毛孔啊， 系啦，嗰啲嗰啲人发癫嘅，你真系冇去扶噶嘛先。 系。 系咪啊？即系我啱啱我上去，我撞到我喺个嗰度咪有个女善信上去还神嘅， 系嗰位女士。 嗱，嗰个真系咧，即系唔好讲佢俾人落降嗰啲，个人其实讲鬼恐怖嘅人更加恐怖。 冇错， 佢系点咧？佢系嗰个佢系帮衬我嘅，咁佢就 做法事 系啦，佢咧就。佢又同我讲话佢老公咧，有咗个二奶，跟住又点，依家唔翻屋企几年长啦，已经，跟住咧就但系佢有样嘢奇怪嘅，即系男人变咗心，跟住咧就去咗嗰度几年，同埋嗰个女士亦都有老公有仔嘅，咁我觉得喂，男人嘅嘢我都系男人系咪先？你贪新鲜可能几个月就。 货仔就冇 拜拜噶啦，系咪先？ 就翻屋企噶嘛，即 系唔会维持到咁长噶嘛。同埋佢话佢个先生咧系性情全部变晒嘅。 不过有时有啲真系唔系话几个月货仔嘅，你知 系啦。但系最恐怖就系咧，呢个女人系同佢系朋友嚟嘅， 同呢个二奶， 即系唔系同个二奶系朋友嚟嘅。嗰个二奶睇中咗个老公，而又揾佢个仔跟学嘢，又埋佢身，因为咁先 即系有部署。 即系如果我大家是朋友的，咁啊，除街咁你冇嗰个关系，始终都系有即系朋友， 冇防备噶嘛， 三个人嘅关系啊嘛，你即系朋友，跟住个老公出埋嚟咁去街，你未必埋到佢身噶嘛，你揾个仔，佢我唔记得佢先生系退休嘅，退咗休嘅差人嚟嘅，佢唔知教拳咧，唔知教咩啦，佢揾个仔跟佢学嘢。咁你个关系咪可以？我可以借啲耳，我借啲耳咪可以问你喂，个仔点啊，学得好唔好啊？咁 放学啊，剩啊， 系啦， 借啲埋身， 跟住然后埋咗个身之后咧，又有机可乘咧，仲要揾人落降，令到嗰个男人 痴痴迷迷啦， 系啦，去咗佢嗰度。 个女人系本地人嚟嘅， 本地人嚟嘅。 佢自己冇老公，即系 有老公有仔， 有家室噶啦， 有家室噶， 即系佢要多个男人喺身边。 系啦， 哇！ 佢直情要 道德沦丧， 佢就同好似系同个男人分，佢同个老公分开咗先， 系啦， 然后就搞咗佢个老公， 系事主占 领咗人个老公，就落埋降，因为可能佢个老公始终都系即系。咁同嗰个原配有对仔女咧，就唔系咁热见嘅，即系男人，你叫佢即系翻屋企食得家常便饭多咧，你出去食下大家乐就会嘅。但系你要佢永远食大家乐，唔翻去食家常便饭咧，就比较难度。咁佢就落咗啲降，然后咩咯？后屘就帮佢搞掂咗。你明显见到佢咧个面色啊，个人咧。 哦，即系连个女士其实都中埋嘅，一落两个。 唔系，净系男人啫。但佢嗰个搞掂咗之后咧。咁佢就话佢个老公咧，而家成日翻屋企，又陪佢睇电视，以前唔会嘅，即系嗰几年系冇发生过。 形同陌路咁样。 同埋系啦，同埋我见到佢个样系宽容咗嘅，系啦、 嗯， 即系呢啲我系解释唔到咯。你如果用科学角度解释，会突然间 识翻屋企， 未做之前冇嘅喎。 系 嗱，我系同嗰、那个我用先系，我都系用科学角度同嗰位事主讲嘅。 正常 啊，我话嗱。我可以帮你问，不过呢就如果你问到有一搞，你咪试下咯，试不妨一试嘅。 即系 如果冇嘅，咁你死心啦。 系啊， 系咪先？即系个男人变咗心， 冇得掹噶啦。呢啲真系 其实男人系多情就唔绝情嘅，女人就绝情嘅，即系一分手就冇得掹噶啦。但如果男人都系冇，又去咗唔翻嚟咧，嗰啲真系又系冇得掹嘅。 系啊，所以咪话冇得掹咯。佢呢啲 case 其实通常都 系啊，因为 几年 走咗咯， 系啊，因为 多年 由爱情变感情，感情 变 咗友情。友情啊，跟住同屋关系咁样，即系整整下淡晒噶啦。 但系真系道德沦丧咯，你自己有家室，你仲要去即系染指人哋嘅丈夫， 同埋系朋友， 仲要嗰位系 你 朋友嘅丈夫，真系道德沦丧。 唔系人性系咪恐怖？ 好丑恶， 系啊， 人有时真系恐怖 过 啲鬼啊妖啊。 其实真系中意咧，唔一定要结婚嘅。 嗯， 结婚啊，即系等于香口胶。 嚼下嚼下冇味啦， 真系好红味，跟住就淡噶啦，真系，所以有时人性就真系好 恐怖，好丑恶噶，有啲位真系。 系不过喂，年尾流流真系就讲单咁嘢吓， 系啊， 唔系真系人性都有光辉一面嘅，有啲好好感情嘅， 同埋大家都处理咗，可以开始一个新嘅一年，咁非常之好事嘅， 系啦，处理晒佢两个啦，我都估唔到我身边。 我都估唔到我会发生啲咩， 因为即系我哋两个系好，因为始终大家即系后生啦，唔会谂到嗰样嘢先噶嘛。 不过如果再系咁讲咧，冇人敢做我拍档。 唔系啊，做私人拍档好就系发现咗一啲事情可以解决到。 系咁，咁你又真系兜得几好。 唔系真噶，咁嗱，佢系两年，我系一年，咁即系之前嘅事啦，唔关事啦。 哇！今晚就多谢阿黄美上嚟做我哋嘉宾啦， 多谢晒各位。 系啦，咁我哋又要到下一集，同大家下一集咧，就可能系我转头录噶啦。 你会见到我穿翻呢一套衫，我唔系污糟唔换衫啊。 系啦，下一集咧，我哋又讲下过年啦，大家嗱，佢哋咁后生啦，喂过年有啲咩搞啊？唔好下年头讲鬼讲到年尾 咧， 吓咁我哋下集再同大家见面啦。 有 open 添， 系啦，拜拜， 拜拜。